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股市收评，沪指震荡收涨，创业板表现强劲。楼市报告，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持续低迷。财政部发文，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是扩大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在股市收评阶段，我们将连线专家，来自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知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振华先生一起聊一聊价值投资如何看财报。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情况。沪指今天窄幅震荡，午后出现小幅拉升，由绿翻红，3200点失而复得。创业板则表现强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3214.35点，微涨0.02%，深证成指收于10765.80点，接近平盘报收，创业板指数收于1876点，上涨0.73%。盘面上，医药生物板块全天强势领涨，百花村、星光药业、药明康德等多只股票涨停。此外，畜牧业、次新股等板块也表现抢眼。另一方面，家用电器、房地产、钢铁以及大金融板块跌幅居前。下面我们连线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您好，您怎么来分析今天的大盘情况？ 整体上就像我和台里边说的一样，今年以来创业板领涨中国股市嘛，所以说大家看盘不要去看沪指，因为前两年沪指是领涨的，但是随着中国股市这个扩容速度越来越快呀，新的场外资金跟不上，但是呢由于证券法的这个三审修改今年看来又要延后了，所以说严厉退市制度始终出不来。那么在严重的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呢，市场的平均价格就会下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权重股和国企大盘股所谓的白马蓝筹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再有表现，因为这个小河沟支撑不了那么大的航空母舰。所以说大家短期看盘就看创业板。那么创业板我在这个榜样大盘的王者我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也说了，那么现在就是说上面三条线是阻止创业板还 没有摆脱熊市的三条线，分别是377天线、450天线和610天线。我对牛市的这个定义一直是理性的判断，就是任何指数或者个股突破并回踩确定610天线作为支撑，就是牛市的开始。那么很显然，创业板离610天线现在在2000点附近还有一定的距离。那么现在是刚刚突破377天线，所以呢，创业板需要连过450、610天线之后，才能把中国股市带入牛市。而今年的这种整体上开户越来越难，审核越来越难，股民活跃数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呢，沪指就是跟风创业板。所以说大家在选股的时候一定要选小而精的股票，不要再去选大象，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嗯，那在这个领域里面您认为哪些会有中期的一些机会？ 好的，我前面在这个电台采访里边我提到了一个涨价概念，比如说去年底我说石油，就是因为中东的局势嘛，啊，再加上整体的油价的拐点。那今年大家看到了石油概念股一直领涨中国股市，那今天又蹦出来一个板块，就是说猪肉概念，那很明显也是因为饲料上涨，这个猪肉这个涨价的价格。所以说以此类推，只要今年大家选股的时候发现它的价格是刚性的上涨的话，这一类的板块的个股呢，市值小的、业绩好的都可以重点关注。如果它的价格是处于下降区间的，不管它是什么白马、是什么蓝筹，大家都不要去管啊！一定记住我说的话，关注产品涨价的概念。 这个概念其实不管是震荡、是弱势还是牛市，是不是都放之四海皆准呢？ 这样就是说，如果在牛市里边，就是说资金澎湃嘛，是吧？那比如说 ST 的股票退市还有半年的，也可能就连续上涨。但现在，严重的是这个买方市场，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供给啊太大了，这个市场的资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股票的这个需求量。所以说，咱们就是说再三的买家得挑，挑三拣四的买股票。在这种情况下，垃圾股会有任何的跟不上这个趋势上涨的这个，就是说产品和这个业绩跟不上这个涨价节奏，这些股票都会变成就是说成交量非常低迷的僵尸股票。 好，所谓涨价股也可以理解为哈，作为投资者来说，见着兔子才撒鹰啊，有明确的利好我们才买进， 对， 是吧？好， 是的， 谢谢您的提醒和建议，谢谢您。 好，谢谢您。 好，再见。下周再连线。好，以上嘉宾的观点呢，作为各位朋友投资参考的一个建议，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一个依据，投资有风险啊，大家入市需谨慎。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央行今天进行500亿元7天期和500亿元14天期的逆回购操作，今天有1000亿元逆回购到期，完全对冲当天的到期量。市场人士指出，本周对资金面扰动因素比较少，预计资金面比较宽松的态势将持续到月底。不过由于货币政策仍然保持稳健中性，预计央行会在公开市场回笼资金，加上下旬缴税对资金面波动的负面影响，预计资金面也不会太宽松。好，再来关注全国的楼市情况。业内报告显示，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持续低迷，四月份全国20个城市二手房成交大约是12万套，环比增加11%，同比减少18%，四个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大约是4.2万套，环比减少4%，同比减少23%。前四个月合计来看，全国20个城市二手房成交累计同比下降28%。再来看就业情况，人社部发布截止到2017年年末的统计公报，全国就业人员是7.7亿人。从占比来看，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27%，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到28.1%和44.9%。从城乡来看，城镇就业人员是4.2亿人，比上年年末增加1034万人。再来关注最低工资。 近期十个省市陆续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他们分别是新疆、辽宁、江西、西藏、广西、上海、云南、山东、四川和安徽。从最近陆续出台的2018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来看，各地平均涨幅超过 7%。调整之后，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达到了2420元，在各省区市中最高，而广西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最大，最高上调了280元。专家分析，低收入群体将从中受益最多。再来关注汽车进口关税。汽车进口关税迎来下降，降税之后呢，我国的进口汽车整体平均税率是 15%， 零部件平均税率是 6%。财政部今天表示，我国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此次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是我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专家分析，汽车进口关税下降能够促进我国的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符合我国汽车产业实际情况。最后来关注区块链。区块链有多么火啊？来看一下工信部发布的报告，区块链公司已经达到了456家，产业规模初步形成。数据显示，2017年是近几年的区块链创业高峰，新成立公司的数量达到178家，占到了以区块链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数量的近 40%。 当然，分析报告也提示，技术滥用导致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风险，不可忽视，包括发币以及忽视技术本身的安全漏洞等等。再来看一组公司资讯。贵州茅台表示，截至目前没有相关的提价计划。深康嘉一表示，你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0亿元的公司债券。万科 A 连续11天出现大宗交易，今天的成交量是 5.11 亿元。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2分，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请出现场嘉宾，来自致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振华。刘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和刘先生相约啊，每月一次啊，来聊一个固定的话题，就是价值投资。今天呢，我们要好好的来聊一聊，作为价值投资者如何来看企业的财报啊。当然下个月我们还会再聊这个话题，因为看财报能看出很多的门道，也能看出很多的故事，是吧？ 是， 当然也能找出很多的奇葩的公司来。 对， 当然在说财报之前啊，还是得请您来分析一下这两天的一个走势啊。既然我们谈价值投资啊，今年以来这样的一个震荡市或者说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哈，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那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如何来看待价值投资呢？ 我觉得价值投资啊，应该来讲是那个是一种理念，一种信仰。不管牛市熊市，我觉得都应该坚持价值投资。当然就是目前的市场上啊，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当前市场呢，就是说很多很好的公司，医药啊，消费啊，就是说是确实很优秀的公司，应该是很符合价值投资标准的。这样的公司呢今年继续大幅上涨，比如说医药股里面的像恒瑞医药啊，消费股里面的海天味业啊，对吧，一直上涨。那目前呢就是说是那个根据我的这个就是研究啊，确实是应该来说应该是高估了，是吧，高估了。但他 还判断高估呢， 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高估低估啊，实际上就跟一个人是胖是瘦一样，应该还是能看得出来的。比如说市盈率 大幅超越这个它的平均的，就是历史上平均的市盈率， 嗯， 对吧？然后呢，它的增速呢，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历史平均增速， 嗯， 这样的情况下面，实际上就是你，它肯定是很胖了， 嗯， 虚胖了，对吧？但是呢，就像一个人一样，或者什么样，他胖了之后还可以再胖，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呢，作为价值投资者来讲啊，我觉得就是说，你有股票，有这只股票，那你可以考虑可以再拿着。但是没有这只股票，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来说也不要去买它，对吧？你买了很可能就接了最后一棒，这就是这样。嗯，所以说当前的市场应该来讲，就是说很多价值股已经比较高估，然后呢，当然也有一些板块呢，就是说是那个相对来说还是低估，所以说总体来讲，价值投资还是有机会今年。 嗯，换句话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定力。 对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如果说你现在去追这个50倍以上市盈率的这样的股票的话，那我觉得你肯定不是价值投资，那肯定是追的是趋势，是因为它上涨你才买的。 嗯， 那是趋势，是吧？ 实际上，刚才刘总说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趋势投资， 对， 还有一个是价值投资， 对。 趋势投资呢，可能是时间哈、啊，是这一段时间，或者说呢，临近一个风口，有一个热点。啊， 对， 包括刚才我们连线嘉宾所谈到的这个涨价概念， 是 啊，这可能也是阶段性的啊，因为受到这个一些原材料啊，或者是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 是的，是的、 今年是有这样的一个走势。 对，趋势投资最难判断的是，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掉头， 嗯， 对吧？你可能就刚2015年一样，2015年的5月份，很多人是3月份，因为看到市场上涨才进去的，哎，进去了前两个月感觉特爽，每天挣，对吧？挣钱，但是呢，到了5、6月之后发现，咣咣咣套进去了， 嗯， 狠狠就这样，你就是享受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蜜月期，或者说一个好的时期。现在你如果去追很多医药股啊、消费股啊，有可能也会这样的这个结局， 嗯。好，那目前来说还有没有相对价值比较公允的， 对， 没有被高估的，您认为还是价值投资的一些板块？ 它是这样的，价值投资呢，就是说价值啊，或者股票价格啊比较低的板块，低于价值的板块， 嗯， 肯定是大家往往是看不上的板块， 嗯， 肯定是这个行业可能利空啊，或者是各种负面信息的板块，那才存在价值低估。其实公司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可能就是说是大家都看不上，不在风口上面，往往是这样的板块，比如说是那个保险，比如说是那个房地产，比如说是那个银行，可能大家都看不上。 昨天我们聊的是券商， 对，可能还有券商，就是说大家都看不上这些板块。对吧？为什么就看不上呢？因为大多数人都能举出很多例子来，这个行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对吧？就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其实是真正的价值投资，就是应该大家都说不好的时候，确实是你评估了它的价格低的时候，你进去，对吧？它下跌的空间是有限的，几乎是很少很少的，你再耐住寂寞，我相信最长一年，短则可能半年， 嗯， 你就会迎来收获。 这让我想到一句话呀，就是你今天对我爱答不理， 是 明天我让你高攀不上， 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里面啊，也会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嗯， 就是泥沙俱下， 对， 有些公司它在这个行业不行， 对， 这段时间啊周期啊或者其他的因素影响，那这家公司可能就黄。那还有一些公司呢， 嗯， 它就扛住了， 对。 就刚才您说的那么多领域，这里面一定是有好公司有差公司的， 对吧？那同样它这个 是 各方面都低，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呢？ 就是说是那个同样各，比如一个行业里面很多公司都低，是吧？你的意思是吧？ 是。 那肯定就是说，我觉得最好还是选择这个行业最优秀的公司。 嗯。 对吧？这个我估计老百姓也应该知道，比如说券商里面谁最好，对吧？保险里面谁最好？银行里面谁最好？或者说有一些那个目前很低估的板块里面谁最好，肯定都知道的。就我们回想起来看，2013年的时候，整个白酒行业， 嗯， 都很低迷，塑化剂，然后呢，又不能那个 公费 吃喝了，在八项规定也出来了，那个时候，是吧？白酒全部跌，那买什么？先买白酒里面的龙头，对吧？那不是后来就很大的收获了吗？ 啊， 你看我们最近这个房地产市场也是， 对， 有很多的调控政策，那么也带来这个二级市场的股票的价格也低迷。刚才我们资讯还播了万科，万科这连续天天有人大宗商品大宗这个交易啊， 是是是 是，你看这背后就是大家短期内对它不抱有太好的这个预期。 是这样的，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我们要去看什么呢？价值投资就是要去看评估，核心的是它还能下跌多少。其实这个呢，可能一般老百姓他可能没有很难有专业能力去评估，但是呢，就是说像我们，比如说还是有能力去评估的，就是说比如它历史上面最低的市盈率、市净率是多少，对吧？然后呢，或者说是那个，你就极限它到底能跌多少？如果说是那个跌的有限的话，实际上你埋伏进去，我觉得就是说是未来会有很大的收获的。在股市里面往往有这样，现在你看到最火最火的板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变成市场上最臭的板块。比如现在医药很火，你再过比如说半年一年再回看医药，就它可能就是就大家看都不愿意看一眼的板块，就是这样的。现在你看到不愿意看一眼的板块，过一段时间又会变成最好的板块。 嗯，就是这个里面情绪也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 情绪 或者说情绪也能支配市场啊， 情绪啊，媒体啊，或者真正的政策啊，或者是行业的景气度啊，其实都是在这个点上。 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内容了，就是从财报当中我们去挖掘啊优秀的公司。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个行业处在低潮，大家呢都对他们爱理不理啊， 对， 甚至呢就是每天的交易量都非常的清淡，是不是？哎，那么我们怎么从他们的财报当中去发现这家公司未来的增长动力？ 未来增长动力是 吧？哎，是，我想问问您哈，就是你们肯定就是在选择标的的时候也是要了解这个企业的详细的数据的， 是 是吧？ 是，一定的， 你不能人云亦云。那你们看这个年报啊？季报啊，什么半年报，你们都看哪些指标，看哪些公司的描述呢？ 哦，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应该来说就是一个人要能把股票啊投资做好，我们不说炒啊，投资做好，我觉得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财务功底。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实际上是那个是很，我觉得是一种趋势投资，你很难判别好公司坏公司。当然看财报呢，就是说是那个，我们首先我们撇开就这财报的真假，因为在股市里面很多公司的财报啊是有水分的，是有假的，对吧？就是说是那个，我们撇开这个不谈，当然第一个也得先看真假，对吧？我说第一个先看真假，先谈一谈。我举个例子嘛，就是说我们看，就是说去年某家上市公司是吧，那个亏损100多个亿，对吧？就是某家上市公司，它16年的时候是盈利的，但17年突然亏损100多个亿，它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一年时间公司会变化这么大吗？其实不是，其实是就是说两个会计来做的两份报表会有很大差别，就是用的会计手段不一样，那就会有很大差别。 A 股里面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公司，就是要看有的公司啊，它采用很激进的会计手段做出来的利润会比较高，比如说应收账款很大，或者说是那个就是压货压得很多，确认了收入，甚至是关联交易确认了收入，就是很激进的手段把利润做得很高，那实际上是假利润。 好，我们就以刚才您所说的这三个为例，我们 对 重点说说啊。 好， 刚才您谈到的几个，一个呢是应收账款， 对， 还有一个是压货， 对，压货其实也是应收账款， 也算是， 或者说有很多的就是说是那个关联交易， 还有关联交易。 对， 我们以压货为例吧。 收率，对， 压货怎么个做法呢？这个一般在零售领域里面多一点。 对，很多领域都这样，就是说是那个，比如说是那个。对，就是这种大多数制造企业，或者说是那个，就是说他会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业绩不好，对吧？但是为了冲业绩呢，他就会把很多货放在他的那个 经销商、 经销渠道那里去，对吧？都那几年就是在那个服装行业就压了很多货，就造成了 就造，他其实不是假，就造成了，就是说，其实他没这么多收入，就做成了这么多收入， 就把那些货的货款变成了应收账款， 对， 是吧？ 但对，没有现，不是现金，其实没卖出去，其实是把它临时存在这个经销商那了，但是他已经确认为收入和利润了。 嗯， 很多公司是这样的。 那这个有的时候在年报里、财报里是看不到的。 财报里面对看不到，但是呢，就是说你如果一个公司它的那个应收账款 一下子 占收入的比例、嗯、一下子就特别多， 是 对吧？实际上它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嗯， 很大的问题。是讲他的利润就 现金， 他利润其实是很虚的，对吧？但有的企业呢，就是说他不光不压货，他先从经销商那收到货款，他还没有确认到收入，没有确认到利润里面去。 有一个卖酒的公司不就是这样？ 对对对，或者说卖酒的，你看像那个格力电器也是这样的， 是 对，就是说， 就是他的产品如果销路很好的话，经销商都愿意 先打款， 先打款再取货， 对， 就怕自己没有货卖。 对对对，而且先打款的时候，他这些款是不进入收入和利润的。 嗯，所以你看，这是两个极端的案例。 对对对对对， 嗯。好，这个您刚才谈到的是，就是说，企业它在会计 方法上面，对， 做账的这个手法上面，可以玩一些小伎俩。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仔细辨别的话，很可能就误认为这家企业效益很好。 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还有哪些？这都是您这个压箱底儿的一些方法。 对对对，就是说是实际上啊，就是说是那个我们讲会计，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公司。好或者不好，其实啊，就是如果说抛开财务真假，财务真假谁是不是有造假，利润是不是虚高啊？实际上有很多方法，也不可能一次性讲完，对吧？如果说我们假设它都是利润都是真实的情况下面，我们怎么去看一家公司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说它持续赚钱，怎么来看这家公司好与不好？ 对，持续赚钱或者利润持续就是说还不错，对吧？好不好呢？实际上有一个财务指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但有的可能不知道。其实这个财务指标非常非常重要，这个财务指标呢，实际上叫做净资产收益率。 嗯，净资产收益率。 对，就是三个字母就是 ROE。 是。 净资产为什么很重要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哦，净资产收益率指的是啊，这个公司它的股东股本能获得的回报率， 嗯， 就是说净资产获得回报率。大家想想，如果这个回报率低于银行贷款，会出现什么情况？ 嗯， 一个公司的净资产回报率低于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利率中国平均比如6%。 那我搞什么实体经济啊？ 对啊， 对吧？我把钱拿出去 存 贷， 存银行就行了，对吧？ 多好啊！ 是是，所以说 我们要进广告了。 对， 这后面有个很关键的提示啊，谢谢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作为价值投资者，怎么来看企业的财报？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现场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提出您想咨询的问题。稍后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 99% 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 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别转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知远投资的总经理柳振华，柳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作为价值投资者怎么来看公司的财报啊。刚才呢柳先生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净资产收益率啊，英文缩写是 ROE 啊。 对。 您谈到的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它的收益率如果跟银行的这个 贷款 利息， 对，贷款的对利率来比。 利率来比的话，但是如果低于那个贷款利率的话，那有什么样的， 对，那 有什么样的影。 主持人刚才已经讲了，就不如把钱，就是把工资可以解散掉，把钱存银，就发给银行来做贷款了，对吧。就是说 ROE 这个指标呢是看一个企业是好企业还是差企业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指标。就是通过这个指标你大概就能选出来这个企业是好不好。如果说一个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就是 ROE 啊低于 6%， 实际上啊就是这个企业就没创造价值。他在打酱油的，他实际上越干肯定会越差。 他还不如去买酱油股票呢。 对。他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这个企业从行话来讲，这个企业是在毁灭价值。他一步一步一步就挣的钱就都用来还银行利息了，还不够还的。所以说那亏损的企业是 ROE 是负的，那更是不，就是说是那个是不好的企业。所以好的企业一定是这个净资产收益率是要长期的，净资产收益要大于这个资金成本。比如大于银行贷款利息，至少大于 6%， 这样的话它就才能给社会创造价值。这个值呢应该来讲是越高越好。但是呢就是说这个 ROE 啊，就净资产收益率啊，它的财务指标呢就是净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除以净公司的净资产。所以说这里面很关键，这个净利润很关键。就净利润的话就是说是有可能我们去看它某一年 ROE 很高，对吧，以往都很低，都低于 6%， 突然某一年是 16%， 那什么原因你要去看，也不能判断它就是好的，因为以前都很低，今年突然高了，对吧。 那什么原因呢？ 那有可能比如说确实这个利润啊它可能是一次性的收益，对吧，就非经常性收益，比如说是卖了一个房子啊，不是去年很多就靠卖房子那个保壳的嘛，对吧。或者说是那个卖了一个股权啊，收到一笔大的补贴啊，或者说是那个什么呢，有的周期性行业，突然今年这个产品的价格很高，以往都很低，比如有些煤炭行业就是这两年突然好起来，但前面几年都很差，对吧。这个呢就是也不能说是它的那个长期的就净资产收益率水平比较高，我们要考察的是长期净资产收益率水平，这个非常关键，这样就能大概能区分出来好的企业和差的企业， 所以我们尽量就要选择好的企业，对吧，作为一个备选标的。 好，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净资产收益率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说这家公司啊，净利润除以这家公司啊资产的价格，是吧， 净资产的价格， 净资产价格。那他还可以做一点数学上的小手段，把净资产变小一点，就是把这个分母变小一点，这个数据也能做大一点呀。 净资产变小，那就相当于就是说确实这样的，净资产变小有几种方式，就是说是那个大量分红，把钱都分给其他 好公司嘛，回购股本，对吧，或者说是那个我前几年都做亏本了，对吧，其实那个不行，就是说其实净资产做小的话其实就是这种方式，其实方手段也不多的，就是要么亏钱了净资产变小，分红了净资产变小，把股本回购回来净资产变小。其实啊，就一个好的企业很难长期保持很高的净资产收益率水平的。往往什么呢，就是确实好公司往往会分红啊，或者说是那个回购这个股票啊，这样使它的长期净资产收益率保持一个较高水平，这样的公司是非常好的公司。如果它靠亏损来那个提高净资产收益率，那应该是不行的。 好，这是您谈到的这个财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数据哈。那我们有一位朋友说，他说现在企业净资产收益有的只有2%、3%左右， 对， 难道他们关门存银行去？ 实际上，他如果说长期在3%，我觉得真的建议得解散存银行。但是呢，为什么市场上还有很多2%、3%的公司？然后股价还蹭蹭涨？其实很多原因呢，是说白了，老百姓或者说股东对他有期待，期待他现在是3%，未来能做到10%、15%。如果一个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从3%、3%做到10%到15%，像这个企业利润增速是很可观的，非常非常可观的。但是呢，其实这种概率啊是有。但实际上就是说往往大家期待啊都会落空。 好，问问您几个专业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企业是吧，他自己主营的业务不挣钱， 对 啊，他挺会炒股的， 对， 他把一些现金用去炒股买理财了，这不有收益吗？ 是。 或者说呢，他买房子了，炒房了，咱一卖有收益了， 对、 啊、或者他原来就买了好多的房子啊地啊什么的，跟他主营业务一毛钱关系没有，然后他把这些一卖，他也有收入了。 对， 那这些算不算他的净利润呢？ 这些是算净利润，但是呢，它叫做在财务里面有个术语叫做非经常性净利润，就是我们真正评估的时候是要扣除的，所以我们去看财务指标的时候，财务指标里面关于净利润啊，至少有这个三个数字，可能就是说大家要注意，第一个是净利润，第二个呢是那个归母公司净利润，第三个呢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公司净利润，所以我们要看第三个， 看第三个， 对， 哎，这好比呢，就是你两口子吧， 对， 组织一个家庭，你们俩的这个工资，那就是你的主业的收入啊， 对， 你俩这个理财那个收入，实际上就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非经常性损益的收入，对不对？ 是。 那你们俩每月还得往老家交点钱吧？ 对， 是不是？ 是是是。 哎，最后你剩下的才是你们的。 对，扣除的，我们一定要去看他主营业务产生的真正的利润，因为其他非经常性呢，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可能某年有，某年第二年就没有了，对吧？像他不能作为。 那刚才这个 ROE 的这个净利润，实际上是要扣除掉那些的。 对，我觉得要扣除掉。扣除掉才可比嘛，不扣除掉没法比，对吧？ 好，这是您谈到的第二个啊，第一个是看这个企业的财报当中的真假问题，当然这个真假以后我们还会慢慢聊啊， 对，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学问。好，第二个是净资产收益，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企业，第一呢是看这个，首先要看这个企业的财报真假，假的我们就不用看了，对不对？没意思了，这公司都做假了，对吧？第二呢是要看这个公司的这个好不好，从什么指标呢？就从这个净资产收益率这个指标， 大概能区分出来好不好，但是没那么简单，对吧？这个指标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大概能区分出好的或者说一般的这个上市公司。第三呢，就我们要去看这个就值不值， 嗯， 就通过财务报表去看这个企业到底贵还是便宜， 嗯， 对吧？财务贵还是便宜，贵还是便宜呢，就是说是我认为就是大家目前大多数股民都会用的一个方法，就是那个 PE， 就是股价，就是股价除以每股收益，财务指标里面有一个每股收益，就可以找到的。 嗯， 就是说就是净利润就扣除非经常性所得或净利润除以股数嘛，对吧？每股收益，所以说是那个我觉得通过 PE 手段，通过股价除以每股收益这个 PE 的指标去看这个公司贵还是便宜， 嗯， 我觉得这个方法呢，我觉得也是认可的，也是对的， 嗯， 但是呢，确实是 PE 也没那么简单，对吧？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对吧？它那个跟行业不一样，有的行业就应该给高的 PE， 有的行业就应该 PE 就低，对吧？嗯，医药 PE 就高，银行 PE 就低，是吧？啊，嗯，另外呢，这 PE 还跟什么有关系啊？跟这个企业的增长速度有关系。这个企业可能每年20%增长，它的 PE 水平可能就30倍合适，或者说对吧？如果一个企业是没有增长，可能大家认为给它10倍都嫌高，对吧？所以 PE 这个指标是看一个企业一个股价贵还是便宜的指标，但是呢，这个指标背后呢，它有很多因素有关，跟行业有关，跟这个企业增长速度有关，还跟呢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大多数人的心理也有关，对吧？在牛市的时候，可能就是看一个企业30倍都不贵，但看在熊市的时候，可能觉得10倍都贵，就看阶段也不一样。但是这个指标总体来讲是一个有效指标，就你会不会看？看这个指标确实有那个技术成分，也有艺术成分。 那关键是你自己得定一个你能接受的基准。 对，对每个行业你定一个基准， 嗯， 我觉得这是比较合适的。 那你定的和张三李四定的和一些分析人员定的就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你如果说在股市里面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独立判断，独立思考。 嗯， 你定的标准，你坚信你的标准， 嗯， 我相信市场就会给你回报。 好，其实这个呢，它和企业刚才您说的方方面面有关啊，比如说这个利润的增长等等哈。 对，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研报啊，研究人员出的研究报告， 是 会说，哎，他的这个分析报告当中指出，企业的收益超预期，不及预期， 对， 等等哈，下调、上调它的刚才您说的这个估值哈。 对， 那么他这个预期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些公司财报出来之后呢，市场认为低于预期，然后都下跌？这个预期就那么重要吗？ 就是说，实际上啊，就是说，预期这种概念，我个人认为确实是，它是一种趋势投资，或者说市场就短期投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但你如果放长时间长周期投资一个企业，就是说一个季度一年这个的业绩的预期啊，实际上就不是很重要。 嗯， 但是你如果说是短期涨跌要考虑它的话，实际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这个预期怎么来的呢？ 嗯， 预期啊，实际上就是大多数人对这个企业利润的这么一个估计。比如说某个企业，我今年估计他，大多数人，张三估计他有1亿，李四估计他有1.2亿，王五估计他有0.9亿，平均起来，这个企业的利润应该是1亿。 嗯， 这个就是说是一致预期，哦，我们对这个企业的利润是1亿。 所以写这个研报的人，他也会去调查一下，对吧？你认为，他认为，我认为，最后呢，我 其实是在这个市场上面， 嗯， 有很多很多研究人员 是 在研究这个公司，对吧？每个研究人员可能都会对这个公司的利润做预测。其实这个这个数据啊，就不用去问，就是说是在那个很多很多这个软件里面都有的， 嗯， 对，能查到的。这样的话，比如大家一致预期是1亿。但这个企业突然爆出来说我有2亿的利润，那不超预期了吗？股价就涨了，对吧？如果他爆出来只有5000万的净利润，不达预期，那可能就短期内股价就会跌。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短期 那个投资股票、炒作股票的一种思路， 嗯， 对吧？就是说是实际上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一个真正好企业，确实会有短期会有低于预期的，但你拿着，对吧？低于预期的过去了之后，未来肯定会超预期的，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我再来问您一个我关心的问题哈， 嗯， 就是您认为应该选择高增长、手握大量现金的企业作为价值投资的标的， 嗯， 还是选择高增长然后呢也高负债的企业，怎么来看待这个手握现金的重要性？ 对，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那个增长啊，实际上它本身会体现在预期里面， 嗯， 预期呢，我们看市盈率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预期，市盈率高的企业实际上就表明市场对它预期很高，也可以这么看，不用看利润都可以看出来，对吧？所以高增长必然是高市盈率，所以高增长的公司并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市盈率也很高，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现金多永远比负债多要好，同样两个企业 现金多比负债多要好， 对对对， 这是您的， 对，永远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我觉得是那个，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安全性， 安全性，一个企业高负债达到了高增长，实际上啊，这个企业可能永远都不安全，永远在生死边缘，因为现阶段我觉得市场上最大最大的风险就是那些高负债企业的风险， 嗯， 最近不是爆了很多雷嘛，对吧？一个企业突然连续几个跌停，然后一个企业突然大股东说还不起钱了，股票被券商要那个要止损了，对吧？嗯，这都是由于高负债引起的，高负债引起的。所以说高负债企业实际上它面临的是一个生死的问题， 嗯， 高现金的企业、没负债的企业，它可能仅仅是面临着一个增长速度高低的问题，它不会死，它不会让你倾家荡产， 嗯， 是吧？其实是这个跟人也一样，你永远不要太有太高的负债。 我发现还有一些企业啊，你看它的年报，它钱挺多的， 是， 然后呢，它去买理财去了，你怎么看这种企业？ 它实际上这样的，就是说是那个。高负债呢，高现金呢，它是体现了一个企业的安全性， 嗯， 对吧？但是呢，确实是那个，实际上现金很多公司放在公司手上是没有用的， 嗯，它必须要考虑这个生存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是等于说可能是中国啊企业刚刚发展到这个阶段，像美国或者成熟市场，这些企业它只保留必要的现金， 嗯， 大多数现金就拿来分红了、分掉或者回购股本了。但中国的企业老板呢，就是说是钱永远抓在自己手里。 你看您说在点子上了，我还没看明白啊，原来是太小气了，铁公鸡。 对，就是说钱永远抓在自己手里面比较好。 他宁愿去理财，他也不愿意是吧？ 不愿分给你，对 对， 就宁愿去理财，因为他也可能啊，由于一个原因， 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安排了， 也有可能呢，他未来可能会有投资打算， 是 对吧？ 是的， 或者说呢，他。不安全感比较强，对吧？ 嗯， 分掉不安全的，对吧？ 对 对，所以说是那个，但实际上就是说，真正优秀的企业对现金的这个利用， 嗯，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好，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想请您分析分析啊。两家公司，打比方啊，这两家公司呢都是一个领域的啊，一家公司的市值大概是40亿，但呢它。市值是指的它股票的这个市值啊，当然它旗下有一家子公司，子公司呢大概价值160亿 啊， 另外一家公司市值大概是这个30亿是吧？那么但是呢，他手里呢有好多的这个房地产资产， 对， 价值大约有100亿，你觉得这样的公司存在吗？ 这样公司是在 A 股里面可能目前。还没有，但在香港啊、美国啊这样的市场里面是挺多的。 那么，对这两家公司哪个更值得投资呢？哪个更有这个安全的边际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两家公司啊，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如果说负债的影响剔除掉，因为如果说 对，我们就是简单的分析， 对负债影响剔除掉，如果负债很大，表明它的简单分析的话，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要去看，这两家公司这个资产变现难度怎么样？ 嗯， 如果说是那个 要实现这个40亿市值的公司，然后底下有100多亿的这个资产，另外就30亿有100亿的房地产，是吧？ 对， 其实都是那个都是值这个钱的，都是超值的。但是呢，还要去看，如果说你不变现的话，它可能永远是这个市值，对吧？就看变现能力。 嗯， 如果说是那个最后真正到市场上去变现，值多少钱？股权这个有股权的公司可能变现160亿，它可能变现了100亿，那个100亿的房地产可能最后拆迁变现了120亿，它都有可能，对吧？我觉得第一呢，谁容易变现，真正的变现值多少钱，或者说它什么时候会变现， 嗯， 这都有因素。如果说现在就变现，对吧？按照你说的这个价值变现的话，那当然第一种去买就行了，对吧？但是呢，可能第一个企业过五年才能变现，第二个企业今年就变现了，对吧？那就可能第二个企业更值一些。 好，第一家企业啊， 嗯， 我们想到了什么呢？很容易想到的是腾讯、中国平安这样的公司。 是是是， 就是他投资了很多公司。 对， 那哪一天他投资的这公司夸上市了？ 对， 对吧？ 是是是。 第二个公司呢，我觉得 A 股当中也有不少， 对， 就买了很多的地啊、房子呀、啊、什么的。 对， 最后业绩不行了，快 ST 了，都卖两套房吧。 是， 好，避免被这个哈、啊、戴上 ST 的帽子啊，这个我觉得也得像您刚才说的哈、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没那么简单，对吧？总体来讲呢，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股权你还对吧？优质不优质，房地产也有个优质不优质的问题，对吧？ 对， 嗯， 好啊、其实呢，在价值投资当中呢，我们看财报还能够看到很多关键性的因素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它的这个未来利润的增长点， 对， 还有管理层的问题， 嗯， 自主定价权的问题， 对 啊，等等哈、啊，我们挑一个吧， 是 挑一个管理层。 管理层是吧？ 管理层啊， 我讲讲那个什么吧，就是说管理层呢，就是一个因为是个人的问题啊， 人的问题 实际上是那个比较难的。 嗯， 我讲讲就那个叫做定价权的好了。 嗯， 定价权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嗯， 就是说一个企业如果有定价权，那必然这个企业是个很牛的企业。 嗯， 牛股大牛股。 嗯， 茅台啊，涪陵榨菜啊。 嗯， 它有定价权。它就是大牛股，是吧？所以说我们要找，就要找这样的企业。其实它定价权啊，就是说有时候通过财务报表，你并不一定能知道， 能看出来。 能看出来，定价权是体现在这个企业的品牌、专利、特许经营权，就这三上面的。如果你有这三方面的，对吧？那这个企业往往就会有定价权，就有定价权，就是说这个企业的。品牌很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产品是你必须的。 嗯， 第二呢，这个产品你除了它没得可选， 还有就是它占到市场的这个份额比较大。 对，就是说是那个份额比较大、相当于就是你基本没得可选 嘛。 就是说是那个，比如说是那个涪陵榨菜是个大牛股，我们去看，比如我们去超市买榨菜，榨菜是现在老百姓日常必须吃的，现在家里做的也很少了嘛，对吧？就是早上很多人会吃榨菜，你去超市买呢，发现选来选去没得可选，对吧？然后呢，你必须选它，它就有一种定价权，它能涨价，你涨价也得买，对吧？就是有很多商品这样，如果说商品符合这两条的话，实际上它就有一个定价权，这个股票必然是个牛股。 嗯， 还有一种商品啊，它也是那个你必须选，比如说是那个高速公路。 嗯， 你这条路你必须得走，你去机场必须走机场高速公路，对吧？但是呢，就是说，它高速公路股为什么不是大牛股？ 国家定价。 对，国家定价，它没有定价权，关键在这。它如果说高速公路可以自己定价的话，那它必然是大牛股。 嗯， 它就是说这个它的那个垄断权， 嗯， 定价权实际上是垄断权，它是国家给它的。 嗯， 然后呢，有的企业。是通过自己市场竞争形成的。如果说通过自己市场竞争形成了一个垄断权，一个定价权，这个企业是一个很牛的企业。A 股里面就是说这样的企业也是有，但是确实是比较稀少。 嗯，好，再来说这个管理层的问题。其实在财报当中还能看到管理层他持有多少股啊？ 对 啊，有的是个人呢啊， 是是是， 当然也有一些是他的这个控股的 控股的公司、 啊、 对， 或者公司啊， 或者持股计划都有， 对他们的这个持股数量的变化， 对、 啊、我们先不说公司，我们就说这个高管本人吧， 对 啊，他买卖股票也能够在这里面看出来了， 可以可以， 他是改善生活呀，还是说他看好公司要增持啊， 对 等等的都能看出来，哎，包括就是可能一些人员的变化 是 啊，这都能看出来，包括他们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公司发展的好不好啊，关键是人的问题嘛， 对， 如果内部不和或他内部根本就不看好，那你说你买这公司你不给他买了吗，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我觉得管理层非常非常关键，应该是个，我个人觉得是买股票我觉得是所有因素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呢确实是看起来会难一点，但你刚才讲了很重要，就是第一管理层有没有持股很重要， 嗯， 真的非常重要，管理层有持股他就会抓紧干加紧干， 嗯， 帮公司干好，如果他没有持股，说白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没有积极性，这是肯定的，对吧，哦，第二个呢你刚才讲了管理层的变化，有的公司管理层跟走马观花经常变，对吧，有的公司就很稳定，对吧，很稳定的公司比较稳，多少年以来比较稳定的公司，那一般来讲这个管理团队就应该来讲凝聚力会比较强，对吧，然后呢会和谐很多，如果走马观花经常换的话，应该来说这个公司管理层肯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对吧，所以说我们应该要选一些就是管理层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公司，对吧，第三呢就是说是管理层呢，就是我们还有一点可以去看啊，你去看就是说管理层啊，真的是去看一看他的那个每个管理层管理高管人员的他的专业能力经历，对吧，是不是跟这个公司的业务有关系，也很关键啊， 这个其实很难呢、 啊、就是他这样的，有的公司 A 股里面，比如说我有的公司是做一个，比如说是做软件的公司，跟管理层里面没有一个人干过软件，干过相关行业， 真有吗？ 也有啊，对吧、嗯、就是说可能它就是个概念，很多公司真是这样的，就是说是那个，所以说管理层，然后呢我曾经看过一个公司说这个公司的研发实力很强， 嗯， 研发实力很强，然后我去看管理层，发现管理层包括员工，因为他员工人数有公布嘛，员工的学历有公布、嗯、发现这个公司大概有1000多个员工，好像研究生学历以上一个都没有，本科学历以上好像才有几个人、 哦、 然后这公司号称研发实力很强， 他还能上市， 对，上市倒可以，但是他号称研发实力很强，我觉得就有点那个惊讶了、嗯、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看管理层管理团队，看员工结构，年龄也有结构嘛，对吧、哦 嗯、 实际上能看出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嗯，管理层合不合，这个能不能看出来、啊、 但就是我刚才讲了嘛，如果说你看管理层就是说是那个是不是经常变动， 嗯， 几个月变一次半年变一次，他们都还没熟呢就分开了，那肯定是我觉得不合的，如果说一个管理团队有5年10年这样的一起共事的这个经历的话，我觉得这管理层应该来讲比较稳定一些， 嗯，我个人有一个体会啊、 嗯、 就看他们的这个限售股啊、 嗯、 什么时候到期、啊、 是 到期前 卖不卖，对， 股价怎么样啊， 是 到期后他们卖不卖，是吧，卖多少， 就是管理层是减持还是增持， 嗯， 这个也是确实是也是那个看是管理层看好公司的，是否看好公司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嗯、 当然哈， 对， 不能说管理层就一分不能减持，一股都不能卖， 你要去看他是为什么减， 是， 对， 好，那以后我们也会专门涉及这方面的话题啊。 嗯， 那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非常谢谢柳先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见。